要我们彼此永不忘。朋友啊，让我们一起牢牢铭记呀，别在乎那一些又何妨。朋友啊，让我们一起牢牢铭记，别在乎那一些又何妨。我们今生注定是沧桑，哭着来要笑着走过呀。朋友啊，让我们一起牢牢铭记呀，我们今生兄弟情一场。朋友生兄弟情一场，别在乎那一些又何尝。